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打路机，请留言。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2分18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大家好，我是杰克唐。一周不见，过得好吗？这句问候每次都要等一周的时间才可以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和你说出口，但是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今天又到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的时间，那在讲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找到我的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用耳朵单纯的聆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聊天室可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像我一样，现在我也刚刚好打开了花椒的平台，在上面搜索10点答录机，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看到了。还可以在上面给我们实时的留言和互动。当然如果你有想要和我聊的一些私密的话题或者是一些悄悄话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唐，快儿话音随机的是6个字。在讲故事之前先来听首歌吧，刚好电乐也结束了。不是这一首，我要重新调整一下哈。来自韦礼安，还是会。一周之后的你还会有怎样的情绪呢？ 在日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 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身边，把这画面，你轻轻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 还是会，来自韦礼安。刚刚花椒的平台上出了一点点的故障，现在应该可以再看到大家了。嘿，大家好，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依然是杰克堂的故事盒。看到了淼淼康，还有 Andy， 不做洋葱等等。看到你们进入到了十点打卤机的直播间，正等着你呢。等你们坐好了，我们就开始讲故事。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叫做离开的文字，就好像给文字增添了一丝拟人的色彩，仿佛它们会长了两个小翅膀或者脚，能够选择留下来或者离开。要好好对待书，像它在耳边呢喃细语地召唤你，轻轻地打开，缓缓地翻阅，就像是肌肤相亲的爱抚。无论八方游历的旅行者，还是偶尔出行的散步者，离开居住地的生活总有一种闲散的味道。这时候我往往可以整天看书，绝没有外事来打扰。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仿佛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人生。这个人生没有尽头， 如星星的生辰和海潮的来去一般无休无止，用阅读来体味文字的深意，就好像涌动的海潮忽然悬于半空。Fine and outside. Never had that many friends growing up, so I learned to be okay with just me, just me, just me, just me, and I'll be fine on the outside. I like to eat in school by myself anyway, so I'll just stay right here, right here, right 如果想外在一切安好，需要的是内心的一切也在一个舒服的位置上。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在落地窗下，我正读着上次从书店买回来的书《时间之旅》。失眠此时变成一种享受，在这酷暑盛行的季节，即便是夜空中的月亮也仍挂有白日的亮光。夜并不宁静，偶尔路过的车鸣，隐藏在夜色中的虫叫声，风来的时候吹动着树叶发出的窸窸窣窣声，楼上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此起彼伏地占据着夜的寂静。我身边的落地灯散出柔和的光晕。时间之旅并不是一本科幻小说，反而是很真实的用第一人称叙述，以旅行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主人公从1950年到2006年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包括旅途中不愉快的经历，层出不穷的麻烦事儿。然而一路上行程都是孤独的，最怕的是记忆很快会烟消云散。记忆真的会烟消云散吗？还是等着在某一刻，在某一个时间点，然后与他再遇见？再遇见，来自苏打绿。 这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层层打击过的屋檐，爱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这叫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当初的我的疯狂，你的背叛像个笑脸，忽然之间你经历的我经历的所有谎言，当初的我的退让，你的亏欠都不起眼，而你的离开我之后还停在原点， 再遇见。忘记过去，就等同于将逝去的时间进行第二次埋葬。累积在笔下文散文式的文字都是徒然，于是书里的主人公开始学着从前诗人的做法，在床单上用红色的墨水题写诗句。那些不受格律约束的文字组成的句子，像水面的涟漪和山谷的回声，期盼他能找到传说中的乐土。开篇的场景，漫天的风雪中，主人公一个人拎着旅行箱，在东方某个城市的港口徘徊。要想获得不停变更的风景、建筑，他就只有不停地行走。黄昏，偶路过一座灯火辉煌的宫殿，而门外孤零零站着一个哨兵站岗，望着远方。清晨，跳瓦塔的灯熄灭的速度和海面上太阳升起的速度同步。画面虽然简单，却足够让想象延伸得很远。谢谢 HNTV 送的桃花、挺你和掌声。刚刚在非常认真的读文字的时候，没有办法方便去表示感谢。那接下来我们的杰克堂的故事盒要一首歌打一个隔断。这首歌不知道上周有人点的那个人是否在现场。上周有人点到了这首歌，然后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提前把歌准备好的，于是我会说算是一种不期而遇吧。如果有如果， 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再说你爱我，习惯了熟悉的温柔。Turn around,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怎么还是一个我？雨滴滴答答的坠落，还有什么说不出口？ song for you, sing for my soul。没有你的天空，没有云朵。You are my everything, and I really love you。在离开了以后，想听你说。Love you。 如果有如果，来自邓福如。我应该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啊，在直播间里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是上周有一位朋友点的歌。不知道这位朋友今天是不是在花椒，如果没在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有这么多其他的朋友代替他听到了这首很好听的歌，而且有可能听到了这种如果有如果。其实如果两个字就已经会让人浮想联翩，会想到很多关于自己的那些如果。但是如果有如果，就好像给如果又增添了一丝意味。所以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有你自己的想法要说，有你想要表达的部分想表达，总之欢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和我们交流。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噔噔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留言给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平台上面直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了。现在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比如逍遥路远，在你之后再见，小李，老大，混世小农民，快乐人生，飞狐，风轻云淡，还有 NK 福，飞翔，刘钟馗，等等等等，已经看到你们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而我是今天晚上陪伴你们的杰克堂，感谢梦想家红心发关注了主播。那在下半时段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继续来讲故事，因为周六是我们杰克堂的故事盒时间。那让我们先告一段落，进一点点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 FM98.2 十点答录机，一会儿见。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激动忘了开话筒，现在是 北京时间22:3123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刚刚广告时间很短暂，一转眼就开始进入到了这种有种夜晚的晚间的甜蜜的静谧的氛围当中，而我想这样的时刻是最适合竖起耳朵仔细去听一听周围的那些声响，哪怕是稀稀疏疏的蝉鸣或者树叶沙沙作响。当然在夏天是多么希望听到树叶沙沙作响而取而代之空调的嗡嗡声。自然风是最舒服的，而自然的文字也是最舒服的。今天我们要聊的，我们要讲的故事叫做离开的文字。在上半时段我们讲了一本书，它大概所描制的一种场景，时间之旅。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把这个离开的文字的故事讲完。再次说一下关注我们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你可以选择单纯用声音的方式来收听，那么你就可以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如果你想要看看直播间的样子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并且还可以在花椒上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了。现在已经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比如小蜜桃 YYY 一走一停和狼哥跨进新时代毛爱豆鬼中鬼银先生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谢谢 YYY 为主播增添的印象标签，好声音文艺范儿气质，谢谢，感觉对自己又更多了了解。让我们继续来讲故事吧，杰克堂的故事盒现在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看到有人跟我打招呼，歪歪歪，晚上好，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希望你可以继续听下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离开的文字，因为现在的社会物质丰富，人们可能早已想象不到过去那个什么都缺的年代，如果想要留住时间，就只能用心中的字一个一个记录，就用心中的色彩一点一点描绘，因为文字会代替人们穿越时间的墙，一路将消息传来，才能令如今活在当下的人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体会着词和词的不同，感受到事物游移于字句中的灵魂。默默地看完这本《时间之旅》之后，会发现文字在时间中留下的种子，足以让身边所有的事物都马上鲜活起来，足以让人不管白天黑夜地做起梦来。在一片热带草原上，一个人骑坐在大象的鼻子上，一匹烈马从旁飞驰而过，我仿佛又看见了三叶草或者小黄花。小时候总是喜欢从下往上轻抚花的叶子，然后一个人走过小溪，轻轻撩起浸湿的裙角。Every glow, let's co-play. 谁比不够，谁比不够。This particular diamond is extra special. I know you might be gone, and the world may not know. Still I see you 为主播添加的印象标签，好声音、文艺范还有温柔。想说重新读书好像还蛮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和文字有关，叫离开的文字。所以这位重新读书先生有没有一些读书心得呢？读书的心得有没有一些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体会的呢？故事我们是讲完了的，关于离开的文字，为什么我们要用离开来形容？因为问问自己，有多久除了 在签银行卡、信用卡签名的时候会写下自己的名字之外，有多久没有写字了呢？好像我有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提子忘臂的生疏感，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虽然有了各种手机呀、笔记本电脑等等这些电子设备，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很愿意有的时候拿起最简单的纸和笔去记录下心中的所思所想。重新读书回应我了哈，读了忘了再读，这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嘛，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所以忘了也不要紧。哪怕是我自己曾经想通想明白的事情，也会在一瞬间一眨眼之间又忘记，然后再重新来过。所以说人想通的时候想什么都是通的，反之亦然。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内心有一头待被驯服的小野兽，不是去抗拒它，不是去挣扎，而是学着和他相处。不行，本来是要播这首歌的，怎么能提前越过呢？因为说到了驯服心中的那头小野兽，所以这是来自于蔡健雅《被驯服的象》。重新读书提供了好建议，随心就好，喜欢在纸上写着画着想着，而这些动作实际上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梳理。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不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服。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玩惹人的句子，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途我需要征途，只有你人的泪悬浮太长，住在你就可以下荣耀，生不必嘲笑，所以抛开自足，用这个感应着 驯服的象。 有很多新朋友进到了十点打卤机的直播间，苦咖啡始终不够，还有 YYY 的一个鼓掌的小表情，是为何呢？黎若，西伯利亚小狼人，寂寞男人等等等等啊，我们今天聊的是离开的文字。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说完这一句之后，突然意识到有点口渴，好像再想一想啊，从下午几点之后就没有喝过水了。我是一个连喝水都会忘记的人，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免不了用文字来提醒自己。用朋友的话说，就是应该贴一个便条，或者是把要做的事情写在自己的脑门上。但是这样的话呢，好像还要随身照照镜子。总之很难对付就是了。但是我们从小到大就被教导说什么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啊，还有什么啊，对，刚才说过了哈，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些都说到了文字的重要性。当然现在在一个多媒体的时代，好像文字变成了一个老学究，你可以看着它，想象它，戴着厚重的像平底一样厚的眼镜儿，有点驼背，好像怎么都跟不上时代了。但是对于有文字情节的人来说，还是会觉得看到手制书，什么手制书，纸质书，手捧纸质书的时候，依然会觉得有那种温暖感和那种熟悉的书香的味道。就是那种墨水的味道。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日剧，里面的小女孩，女主角特别喜欢，就是每次只要是重新印刷的漫画书籍，她都会捧到鼻子前深呼吸一下，然后露出非常满足的笑容。其实对于纸质书，对于文字带给我们的意义可能就是这样的。而一个手捧着一摞书出现在图书馆门外，然后再撞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在偶像剧中才会出现的情节，然后一抬眼就望见了那个人，应该这个时候就会有类似于这样的主题歌响起了吧。好久没听了，你们是不是也是呢？谢谢苦咖啡，声音甜美，好吧，接受你的夸赞。虽然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声音略粗犷，特别适合夜间有一种催眠的效果。 You are beautiful， 来自 James Blunt。 My life is brilliant， 趁着间奏，谢谢 YYY 送的女神，还有重新读书送的喜欢你。继续来听歌， You are beautiful。You're beautiful. 本来是想跟着一起唱的，奈何只知道 You are beautiful 这一句歌词。好吧，还是听他唱吧。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It's true, That's so beautiful,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When she thought of that I should be with youIt's time to face the truth. I will never be with you. 好不容易找到歌词了，结果他却换了一段。好吧，这就是人生啊。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啊。从这个镜头当中看自己，这里起了一个小痘痘，居然还有了腮红的效果。所以说啊，作为广播主持人，然后有了视频的直播之后呢，好像会更多的看到自己的面庞了，然后就要学会表情控制。因为一个人的时候，在我们昏黄的直播间，戴着耳机，闭着眼睛，甚至可以癫狂的跟着音乐手舞足蹈，当然现在我依然会，现在会觉得好像大家的关系更近了，更紧密了。以前是通过想象，而现在是可以切切实实的看到你们的名字出现在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里。还有留言，比如重新读书说，对，不爱记歌名，只能留住旋律。我也是，不仅是歌名记不住，歌词也一样记不住。只是现在做一个音乐 DJ， 有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这个习性不太对得起听众，才稍稍有了一点点的改变。但是以我自己的性格，我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啊。听歌是为了享受的，是听那种氛围的。有的时候如果我一定要去学唱这首歌，可能才会拿起歌词来对照着一句一句。不然其实你可以从那些只言片语和旋律的整体的效果当中去体会出来独属于你的那一篇哈姆雷特。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小小观点，不能作为普遍意义上的试过对，算是一种闻过是非吧。但是我真的这么认为，以前的我会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而现在的我好像越来越可以接受自己了。所以接受自己是一件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事情，不信你也可以试试看。那在今天还有好像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想一想我应该播哪首歌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但是还有两首歌在争先恐后的想要出现。我已经决定好了，就他吧。因为另外一首我觉得有一点点太孤单，或者说不适合放到最后一首歌到晚安，于是我可以把它收在下一次的歌单里。明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十点答录机依然是杰克唐会在这里与你相伴，希望你还可以出现哟。回答重新读书的问题，有收音机的频率，我们的调频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对，我们是一个新成立的频率，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大全景哈，这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现状了。旁边有一个复古的黑胶唱片机，在旁边呢有一个复古的绿色小台灯，后面的六块大荧幕上面呈现出来的十点答录机就是我们的节目 logo。 明天 10点钟不见不散，晚安。最后一首歌，来自金海心，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女生。我说的舒服不仅仅是指她这个人，还有她的声音，就有点像猫咪的感觉。独立日，明天见。 我不再为你考虑，我错了，就将错就错，也要继续。请你离开， 丫头男友说主播像法医秦明里的谁，好想知道，不是尸体就好。好了，丫头男友，我们得明天见了，因为今天的十点答录机这是最后一首歌，用这首歌来和你说晚安。明天10点到11点钟锁定十点答录机哦，明天见。